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nis.com 好特别，我系萧阳月。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ni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有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蚌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就小丽啦，虽然就佢被 DQ 啦，我觉得就首先我要为佢即系。我要向佢致敬啦，因為我覺得就今日佢好早就收到呢個消息啦，咁我聽咗啲一伯去訪問佢嘅，咁其實佢就佢都冇話真係好大壓力啊，咁但係我呢個時候都唔應該諗乜嘢啦，咁就係我就覺得就係話要俾翻呢個政權一個訊息，佢如果 DQ 我嘅話咧，佢又要付上代價嘅，你唔好 DQ 得咁過癮，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小麗可以講到呢一番説話咧，我即係。我覺得係好難得，因為講真啦，佢之外呢個幾兩個月，即係其實係幫佢企街站啊，所有為佢付出過人啊，其實講真，佢哋付出嘅努力又好，精神又好，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今次唔係懲罰小李一個咁簡單，係所有佢嘅支持者，同埋係為佢緊張嘅人， 唔係同埋你係懲罰緊成個泛民 嚇， 成個對抗中共嘅陣營。其实佢系落大家面，即系老共而家系搲烂块面同你打。 系， 即系刘小丽，我知道咧，佢据我了解啦，或者我喺 Facebook 里边个 observation 咧，其实老实讲，我系佢，我真系搞唔掂， 崩溃啦。其实就 喂，明知自己被 DQ 嘅机会都好大嘅，otherwise 你就唔会搞个 Plan B 出嚟啦。 系， 哇！你仲日日咁喺度频频扑扑，份工又冇埋。唔会有对大学再请噶啦， 系啊，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心谂啦，即系我唔知， 即系我就即系做唔到啊！ 我见到网上面有好多人咧， 即系 tough 噶， 系啦， 真系 tough 噶， 系。 喂，老实讲俾你，包咗玩到几尽啊！喂，净系讲嗰啲钱，喂，我都肉痛啦！我咁捻阔佬嘅人，我都算系好阔佬人嚟噶咯。我如果我搵90,000蚊嘅时候，96,000，叫我随意，我都觉得。仲系我自己嘅钱嚟嘅，哥哥，唔系话你拉埋嗰啲实报实销十几万啊，即系另外一笔十几万啊，唔系噃，你喺我人工度咁一分， 同埋你而家咧做民主派咧， 你系当我共产主义者啊，大哥， 你而家做民主派咧，其实讲真，你真系要未雨绸缪嘅时候， 喂，跟住系咁俾人焗道歉， 系啊， 即系佢真系老实讲，心不甘情不愿，系为咗赢个选举，惊如果万一系。入到闸嘅时候，惊影响到啲票。喂，跟住心不甘情不愿地签嗰份嗰个咩确认书嚟嘅，系咪？ 确认书啊！ 喂，签下城下之盟咁滞，即基本上跪低晒啦！我哋已经 当年梁天琦嗰一只咯， 即系你可以话冇吉士，你可以用咁嘅评论，但系你亦都可以讲话 即系领好同同情。 唔系，其实系好贱格嘅，即系你见到选举主任写嗰啲用词咧， 就冇心机睇啊！一来啲电话太细啲字， 唔系你即系话咧， 开始老花。 喂，大佬，喂，我留意到佢即系写签咗呢一个声明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佢而家咧佢签嗰啲嘢咧，喂，其实系违反咗佢一直相信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就当佢唔成。即系讲真，即系。 咪当年对付梁天琦嗰嗰啲理由， 同埋呢啲咧， 你捐九窿，捐完九窿，即系话唔信你， 咪呢啲系诛心之术啊！喂，喺一个唔好话西方嘅价值啦，喺个主流嘅普世价值里边，你今日同我签呢份嘢，我就信你呢份噶啦，系咪？我点会讲翻你以前嘅嘢噶？系咪？喂，你之前中意过几个女人都冇所谓啦，你今日同我结婚就今日同我结婚嘛，我就系信呢份啊嘛，我唔通同你喺度抄历史啊？喂，有冇搞错啊？喂，呢啲嘢先系扭曲紧香港人本身应该有嘅核心价值。 嗯， 喂，呢样先至系危险啊！我冇，所以我冇心机睇佢四版字啊。 嗯， 我就睇咗个，我已经知道死得啦，因为嗰句嘢我有印象啊，大佬。 嗯， 喂，所以今次咧。即系你焗住自己已经諗住 plan B 呢，你以为系万全之策，其实老共一样有部署。 嗯， 嗱，阿基而家就有藉口唔退㗎啦，系咪？因为佢话如果刘小丽入到闸佢就退㗎嘛。 嗯， 即系佢份而家今日李卓人报名话俾你听。嗱，我唔系今次我唔系做期望管理唔好话我期望管理师啦，系大镬过刘小丽算。我个 observation 吓， 咪最简单一样嘢嘅啫，即系李卓人只不过细阿冯检基四岁。 嗱呢个你就用年龄去讲啦。第二，我就觉得李卓人系冇乜新鲜感嘅。OK， 即系佢以往做咗好多嘢，即系公民、支联会。工党唔系好觉啦，就同职工会差唔多啦，咁样系嘛？就佢都大我十年，咁就呢个系你个 concern 啦，系咪？即系，但系我觉得大家要咁谂咯。泛民主派嘅支持者，你要自己咁谂，或者你话俾你嗰啲亲戚朋友咁啦。喂，今次你系对抗中共啊，你唔系拣李卓人啊，其实你摆喺龙上都得噶。 系，呢个系问题。 呢个系公投嚟噶。 我覺得就咁樣講，即係有好多網上面，包括我哋而家即係留言嘅朋友啦，佢都話啊，機會好微啊，贏嘅機會好微啊，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時候都唔係講呢啲説話噶啦，鬼唔知啊，媽係女人咧， 咪梗係惡劣啦。 即係如果你覺得呢一個情況係惡劣嘅，請大家出多一分力，叫你身邊嘅人。 因為點解呢，我先講一個 justification 俾大家去即係嘗試下做下個零月啦。嘅原因係在於咩呢？你今次喺咁弱嘅环境里面都能够打到老共一巴嘅。咁老共呢就起码灰头土面一次。係咪？喂，我好恶劣㗎喎呢个环境。打基九龙西三十年嚟接近嘅地头。你搵佢出嚟拆。 好伤㗎。 我哋都赢到。 嗯， 你唔好讲佢哋，你要讲我哋都赢到，即系你个 attitude 要系咁， 所以就要赢咯，即系我哋要背水一战咯，要 系好恶劣噶、啊。我点解讲咧？我话说在前头就系咧，唔系今次唔系要做咩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啦，而系在于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因为你像头先嗰啲 factors 啊，系完全 unfavorable 嘅，完全 unfavorable 嘅对佢嘅选情系。喂，第一我哋要 concern 嘅问题就係民協嗰班下面以前嗰班僆點表态先。係咪好似支持刘小丽咁支持返李卓人先，此其一。第二，阿基几十年老巢。第三，我哋有本土派喺我哋旁边喺度侧击。係咪？喂，你唔驚呀？喂，如果你问刘小丽出阿基话退，就算黄毓民上，我都冇咁惊。 嗯， 因为点解呢？你将黄毓民加游慧晶嘅票，佢上次要加埋四万， 嗯， 我打一个八折，三万零啫。佢喐唔到我哋嗰十几万噶嘛。 11万啦，好似系嘛？ 嗯， 上次姚松炎嗰个系基本盘嚟噶嘛，系冇问题噶、哦。同埋以刘小丽嘅形象同埋佢个 profile， 可能系吸多少少噶、哦，即系唔好好似上次阿姚松炎咁甩晒碌嗰啲选举工程，系嘛？嗰啲根本就 reach 唔到你啲选民，都唔知道你补选嘅咁就系，又冇乜人，系嘛？我当全部嗰啲问题解决啦。嗱，喺嗰十万松啲11万嘅里边，黄毓民系喐唔到嘅。所以我唔驚，如果击退民进嘅话，我係完全唔需要担心嘅。Plan A 嘅时候，老共 Plan A， 好啦 ，Plan B 就驚。用返头先个例子，佢唔需要出黄毓民㗎啦。听日嗰个烧烤大会呢，我唔敢赌啊，费事即係我赌嗰样嘢，你以为我开第二样嘅大佬？ 你又赌 J 又有 吓？我一阵先再讲返嗰两个赌盘，佢唔需要出黄毓民㗎啦。因为点解佢一定要集中火力用逢检机嚟对付李卓人？够啦 ，more than enough， 英文嘅讲法就系、是，因为点解咧？逢检机有自己基本嘅基本盘，嗰、万零你讲阿乔仔嗰啲咧，系嘛？起码两万盘，上次我万八，我当你两万咯。其实嗰两万里面随时有好多系嘅本来系投咗姚松炎或者系刘小丽嘅人嚟㗎嘛。咁你人系咪相对大镬少少啊？李卓人你冇十万喺手㗎。佢使乜出黄毓民啫，悭返1000万唔好。系咪够啦，机集中火力同埋系咁抢你成个泛民。所以嗰个已经唔系李卓人之战嚟嘅啦，系我哋嘅基本盘之战啊！阿基系有足够能力喺呢一个嘅李卓人手上立佢啲飞噶嘛？ 嗯， 个地头系边个噶？做咁多年服务，冇功都有劳啊，系嘛？佢又派蛇斋饼种嘅，又搞社区组织嘅，电话多过李卓人先啦，随时即系要 call 街坊电话啊 ，update 过你添啦。你靠职工盟会员啫嘛？喂，几恶劣啊个环境，使乜出黄毓民啊？黄毓民咪都系40000飞啫嘛？嗱，呢个就讲你个 priority 啦 ，set 紧 priority。好啦，解决咗，俾条红线大家醒水啦。呢个问题咧，我哋老共立场好坚定，讲胜算一定系刘小丽称先个李卓人，而李卓人对住冯检基。冇运行嘅机会都几大啦，唔系李卓人咁简单，系我哋，我哋用咁嘅一条，我哋都几难行呢条路话俾你听。 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当系背水一战啦，系咪？即系唔好再谂下，即系嗰个机会率高低嘅问题啊！即系大家都有责任嘅，我觉得系，系咪？即系如果你话我觉得即系呢、這个唔可以话啊李卓人啊究竟中唔中意佢啊，系咪老屎忽啊，系咪同阿冯检基一模一样啊，我觉得呢个唔系重要，呢、這个次要，呢、這个系，系咪？喂，呢、這个礼拜发生咁多事，系咪先 ？DQ 刘小丽又 DQ 国际记者，喂，即系呢个系咩时候啊？而家，喂，你系完全系犯天下之大不讳嘅， 唔系啊？就算你而家咁样转阵咧，你都要谂咧。 啊， 我唔知佢有冇谂定啦。因为我冇参与好多啦、就係、是、有冇足够准备㗎李卓人上马嘅时候嗰啲嘢。嗱你之前攻得咁盡啊小丽啲嘢。嘩、拍几段 video, 又跑步又成咁样。好睇呀嗰啲都 ,ok 吓、喂但係跟住你一转阵嘅时候得唔得㗎转唔转得切㗎你唔係老共嘅机器喎我哋嘅机器有时滑滑地哑喎大哥我哋。 咁同你讲嘛填字游戏嚟㗎咋嘛咪填个第二隻字囉。 係咪真係。唉咪守护劳工的权益。 唔系我估几样啦一其实我好耐之前我已经提醒过㗎啦。一就係、是、你泛民啲阿哥阿姐呢係真係要当自己选举工程咁打最多係打个五折咋。即係平时你出十次嘅话你唔该你帮我出返李卓人出 嚟。我諗到啦。 五次呀呢个此其一。你諗到咩先系咪呢个 point 嗰度 我諗到一个新嘅填充啊。 我哋、口号又系你嗰啲。 你梗系呢个 喂你嗰啲标题啱我啲花生台听众嘅大哥你未必啱选举㗎嘛。 啱啊嗱唔好话守护咩唉守护呢一个劳工的权益都系搞嘅啫。守护选择的权利得唔得啊即系讲真小丽本身系我哋嘅选择嚟㗎嘛。 嗯。 呢个本身我哋应该有嘅选择而家突然间俾人 DQ。 咁我哋系咪要抢翻翻嚟啊 ？OK 啊，都 守护选择的权力。 唔係太差喎， 係啊，我覺得係咯，即係你咪即係轉陣咪咁樣講咯，係咪？咁其實兩個打孖上一樣，其實頭先小麗都講啦，佢話全力協助仁哥一齊去選。 唔係張佢咪話咯，你唔單止小麗，你係泛民所有即係有頭有面，有啲俾公眾認識嘅人，你都真係要好似平時自己選舉咁，起碼去打個五折咁去。喂，你呢場戰役幾緊要？喂，第一你已经输咗个郑永信嗰个位啦，佢嗰度系六个位嘛，系咪？如果冇记错， 系啊， 你得翻毛孟静同何依毛依依啫，输到 P K 啊，大佬嗰度成个九龙西，喂，你下一次2020嘅时候就好严重噶啦，你俾人立晒所有资源，立埋个位置，你唔出事啊？我想我话第一样，我咧应该要做嘅就系、是，喂，所有大佬阿姐，唔该你真系自己企出嚟站台。你真係揾埋義工當自己選咁啦，你起碼呢個四五友啊，係咪擺個檔係咪準時啊，唔該係咪有幾嘢做幾嘢啊，大佬做到捱唔到為止算啦，大佬。喂，如果唔係你點贏啊？ 其實呢， 我第二你唔可以唔用返傳統上泛民主派喺面對多議席單議席單票制嘅時候噏慣跟民調 嗯。 你一定要自己做嘅民调 啊！哦，要啊！即系以前啊，民主党其实间唔中都做。其实 你佢而家冇啦，佢又话晒眼，因为点解咧？佢玩咗比例代表制之后咧，做嚟都冇意思啊嘛！咁啊又有捞啊，又有线 嘅 做啊嘛。 嘅嘅，咁苹果咯，苹果都有做嘅。O K， 唔系系呢几年一去到单挑或者 好少进， 佢哋根本就唔系点样做， 翻唔到去以前嗰个。冇，因为点解咧？你单挑嘅时候咧，其实你系要知道自己。究竟是 supporters 在哪里，在哪个区又好，什么的 education level 或者 background 都好，喂，你是要拿那些资料在手去帮你的战略的调节的嘛。喂，如果你喂你不可以靠 我有一次问过民主党，他现在还用玩语音，我说这么严重语音不准的，大哥 语音唔会理你添啦，讲真。 哇，我嗱你唔自己唔做咧，根本就除咗开票嗰刻之外，根本你唔知道发生咩事。 啊， 同埋事实上，李卓人系从来未打过一次系单挑制嘅。 嗯， 你记唔记得佢嘅出身系咩啊？系94、95年，我唔记得应该系95啊。刘千石辞职，佢保刘千石嗰个九龙中个位系自动当选，跟住就玩新九组。嗰啲係全港嘅， 嗯， 其實佢未必 feel 到啊！啲選民究竟係撐佢定唔撐佢？因為點解你以前玩開比例代表制，你十嗱我有數嗰陣時候都有十個人行埋嚟嘅，有一半，妖嗰啲隨時唔投票啦。咁你有兩三個投你啊，同你握手咁樣，喂，咁你 feel 到嘅咯噃？嗱，第比例代表制冇問題啊，因為兩三個已經好多啊，大佬。而家你係隨時十個行埋嚟，你係要有四個宅底話俾你聽，甚至乎五個啲人話俾你聽，我一定會投你。而你睇佢唔係呃緊你，因為好難揾咁多群眾呃你噶嘛，大佬。所以我話點解你一定要做翻民調咁解，同埋你一定要有一個好強而有力嘅組織系統同埋心戰陣， 嗯， 去打呢一場。 係， 因為阿仁一定係唔係 upper hand 嘅人嚟噶，係 lower hand 嘅人嚟嘅，下手嚟嘅。 佢打穩陣波嘅，不過我覺得就睇翻選戰啦，係咪40多歲人都可以再去咩啦，生龍活虎啦，係咪先？咁啊，我覺得都有用嘅，即係或者其實頭先嗰條喂，其實嗰條橋我都可以串聯㗎。你沒有選擇的權利，就沒有平凡的幸福，係咪先？ 嗯。 咁你而家平凡的幸福俾人 DQ 咗，咁你仲唔守護翻你自己選擇的權利啊？ 同埋你咧，喺近排發生咁多問題嘅時候咧。啲大白象工程啊，全部甩晒碌啊，又沉降啊，吓、啊，即系再加呢个 DQ 嘅问题咧，要连结嘅。 嗯， 即系你香港嗰个沦陷啊， 系， 你一定要喺呢一次嘅选战里边咧，即使输都好啦，你都要唱衰佢啊，仆街，唱鸠衰佢啦，唱衰特区政府啊！喂，从来选举系一场政治运动。是我哋 set 嘅 agenda 俾啲選民嘅， 嗯哼， 係咪？ 我今次我要打領匯，打私有化嘅問題。 但係而家佢 今次我要打呢、我要打呢一個嘅和平非暴力抗爭嘅問題。你唔可以揀太多議題，尤其是你單熱單票嘅話，如果唔係選民咧，都唔知道你係邊個 profile 嘅。打一個主題，打主力，我同意係長毛嘅，佢係主力打 DQ 對抗共產黨。其實嗱，你拎到嘅個 relationship， 即係嗰啲 logic。对抗共产党，打 DQ， 具体執行就是 DQ 啦，打沉沦核心价值，包括下面嘅一系列嘅，例如大屿山人工岛、高铁嘅超支沉降，或者系香港人冇屋住嘅问题，香港嘅劳工嘅苦况嘅问题咁样。 嗯， 喂，你系要咁样拎落去个 logic？喂，我唔知系咪有足够 preparation， 你突然间你换马嘅时候，一换马嘅时候，喂，嗰、那个 profile 嗰度有冇心理准备嘅足够？唔系，但系我系觉得系兵凶战危嘅，但系难打少要打。 唔系，但系最兵凶战危嗰样嘢系仲未有一个对抗嘅气氛啊嘛！我系似即系每次当你有单挑嗰阵时候，喂，你系 feel 到嗰个好强，即系两个候选人嘅对抗气氛。但问题系自从即系你话郑永信赢嗰次，喂，我哋围攞人觉得系有个咩反 DQ 一个好强嘅一个成个范围一个对抗嘅气氛嘅，但出边嘅人系唔觉得嘅，唔知点解嘅。去到而家即使 我唔知啊，我唔敢讲，因为我真系即系十不相。门亦都抱歉咧，就系我冇落过街啊，即系我冇咁样派下，去 feel 下，即系我唔敢攞呢一个嘅实践嘅经验出嚟。 唔系我行下街俾出嚟嗰个感觉嘅啫，都系， 嗯， 因为你行即系好话唔好听，我哋一落街行一转，你感觉到噶呢样嘢， 即系你望下啲人对你啲眼神啊，其实即系有时咧，你礼貌少少咧，同佢即系耐性啲讲两句咧，其实可能就会变一变，因为尤其系 swing 嗰啲人。系嘛？即系你耐性啲同佢讲两句啦。其实一个感染一个，一个感染一个。其实呢啲票咧就唔好话拗翻嚟啦。其实系影响翻嚟。 所以我觉得咁咧，你唯一嘅转机系咩咧？上次姚松炎咧系43-44到嘅投票率系嘛？你焗到起码最少 50%啦， 50%。唔好讲60%啊，大佬太高。 唔系仲要系重点去嗰啲沦陷区啦，咁 啊，同埋你要俾翻个 vision 香港人。呢场系一场 vision 之战。喂，好似头先你嗰啲描述，我嘅描述，你少啲，就系、是、喂，我哋讲到好灰嘅大佬。我有咩激情一定要投呢一票咧？我都万念俱灰咯。我都输捻梗咯。输捻梗系最难。有斗志㗎嘛，大佬魂都瓜喇，我都喺度挨咁。呢、這个就係你成个选举工程嘅重点啊。其实你要俾返个希望人啦、啊。点解你嗰个係真係希望先，唔係喺度高大空先。唔係 achievable 嘅嘢，你唔好乱咁俾喎又。系咪？你话推翻共产党咁样，嗰啲谋杀喎，大哥。 明知你头先叫我哋戒急用瘾啊，咁即系叫我选举系瞓觉嘅啫。 唔系我叫你戒急用，系你自己心态啫。我冇叫你叫啲选民啊，大哥，你叫埋人哋一齐喺度戒急用。我哋作为一个领袖嘅讲法嚟噶，唔系作为一个群众嘅讲法啦，大佬，屌，大佬，系咪？但系我觉得咁，最后一句总结就越难打，先要你打，使捻你啊！咁撚容易扑街，大佬，美国佬都针紧佢啊，大哥， 所以 美国佬都头撚痛紧啊， 所以阿习咪要一个胜利咯，无论呢个几微细嘅胜利，佢都要攞翻翻嚟啊嘛，佢如果唔系佢点宣传 平时大家喺度食花生，睇住老美同老共喺度拍手掌嘅人，你想打佢阿爸？就喺呢场九龙西我哋最难嘅战役里面先打佢阿爸。你唔好睇场一路拍手掌喺度做戏，大哥系咪啊？ 唔系或者咁讲啦，即系其实讲 以为自己唔使付出代价。 我哋环视周边嘅亚洲国家，其实讲真，香港人真系太幸福啦。即系我哋为民主咧，为咗自己嘅命运嘅前途咧，其实冇咁付出几多嘢嘅啫。你睇下，喂，南韩光州事件， 我都好抱歉呢样。 你睇翻即系。啲电影啦，系咪？即系呢个 我都好抱歉 啊！咁你睇翻台湾啦，系咪？ 喂，咁我哋继续几自在？ 系啊， 系咪 啊？ 中意就下个礼拜一再嚟咯，喂，我有特备啦， 即系吹下水咁样样 吓，系咪啊？ 冇人喺下面跟住我㗎大佬。 唔係啊。 冇人打爛我嘅車㗎、啊。 你話 我哋繼續食宵夜都得㗎。 你話邊個失禁㗎嘛搞到。 邊個一輪啫。邊個未面對過。 喂咁喂好臨完結之前呢呼籲大家就有個網上聯署嘅。咁就係呢一個。咁啱啱見到阿廣明叔呢咁就 share 咗出嚟。咁我啱啱都簽咗㗎啦其實撳入去。咁呢就出咗呢個嘢咁呢 change.org, 咁自己 search 啦全球聯署呢個抗議政治篩選還我選舉權利。咁就自己 login 啦 ,Facebook 啦然之後自己寫返啲嘢喺度啦咁而家。 你示範一次先啦從 我示範咗啦我 share 咗添啦其實就。 Oh, okay. 咁就而家 so far 呢就已經有2569個人㗎啦。咁頭先已經急升添。咁大家希望啦即係其實每一分每一力都好緊要嘅。咁、啊、就大家如果见到嘅就積極去 其實好易嘅啫投一張票係咪屋企樓下咋嘛、我哋網友嘅你 當我投啦、你都代你投啦你係九龍東我係九龍東你係新界東、我哋都投唔到 投唔到 想投都冇得投係咪想刮老共一巴都刮唔到 咁叫一位朋友囉 咩呀 叫一位朋友幫手投囉即係住喺九龍西嘅 金英囉、 嗱，今英一定 有冇登記選民啊？老契弟， 點會冇啊？ 唔係啊嘛，應該有嘅，應該講笑啫嘛。 係好啦，咁啊休息一陣。